也爱得不再怀抱。得到舍得不需要，渴望拥有的得不到，不要，倒不如说说笑笑。生活不要太多钞票，多了就会带来困扰。 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今天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时间比我大，把自我缩小， 把自己当个跳蚤，谁也不值得骄傲。人间疾苦知多少，花开的花落知多少，不了把一切看作玩笑。吵吵闹闹想起大跳，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过重的不倒，过度的爆炸，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 不和谁比较，不和谁争拗，过分思考，容忍自扰，别容忍自扰，一切轻于鸿毛，才能消灭烦恼， 消灭烦恼，消灭烦恼。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健康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健康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 下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呢不必坚持，更不必那么的固执，顺其自然，船到桥头自然直，就像是下雨就打伞，冷就盖被子，开心就笑，难过就哭，很简单的道理。你不爱我，我就自己爱自己呗。江美琪的塔罗牌恋人，一起来听。 你从哪个星座来到我的水晶球，深深的火星暗示着悸动，天使也迷惑，占卜着对你的梦。有没有属于我的降落，摊开你的双手，随着感情线移动，该离开在哪一个岔口，难得的伤痛。

身体，可知道你的不小心会让我伤心一辈子，我是愿意为了你今生永不渝。微博你要好好自己保护自己，慢慢的学习不要干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谷底，坚定不移。微博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身污泥，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就是你。学习不要干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孤独，坚定不移。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身污泥，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的是你。 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在现在，如果你越懒，以后要付出的就会越多；现在越爱拖的话，以后负担的就会越多。人生很多的不如意，并不是你运气不好，不是你不够漂亮，也不是你没有机会，就是因为你懒还有拖。接下来听到的歌，罗美玲，我不哭。 给我全部，你还不满足，至少我一点都不怕去输。你在我身边只会这样哭，像一个小孩想把时间停住，你的脸怎么看都不清楚，好像忘了自己如今究竟身在何处。不哭，我不要再给你祝福，我不要再把你记住，留不住就辜负你给的全部。再依偎的毒，我不。

起，对不起，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事情 有失意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 瞧不起 永不放弃，不弃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不弃话里一句 话一句 也觉得甜蜜。我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我愿意 这一生 这一世 呵护着你，一直到 你当爷爷 你当奶奶，还是老夫老妻。 从别人的故事里面找回爱的力量，在张信哲的声音里面获得新的安慰，再次分享他的这首最想念的季节，珍藏那些有过的云淡风轻。情歌里涓涓流出的真情让人心动，歌声里面百转千回的温柔让人心醉。 现在的你应该还在睡梦中，我一个人正骑着车经过你家大门，时间仿佛停留在那年冬天，你握着我的手告诉我不管等多久，夜色还是一样迷蒙，你给我的心痛也还在每个梦中。风轻轻吹轻轻吹，吹散你的诺言，消失在转瞬之间。风轻轻吹轻轻吹，吹散你的诺言，经过你住的地方，在每一个最想念的季节。风在每一个最想念的季节。 季节。 如果说你一生气对方就立马听你的话，那个是怕你，怕是因为爱。如果你一发嗲对方就立刻听你的，那是宠你，宠也是因为爱。如果你一难过对方就立刻听你的，那是疼你，疼也是因为爱。但如果不管你做什么他都不愿意让步的话，那么爱究竟在哪里呢？对你好有三个标志，要么怕你，要么宠你，要么就疼你。 Oh, come my favor, joyful and triumphant. Oh, come ye, oh, come ye to Bethlehem. Oh, come and behold him, Lord the King of Ages. Oh, come let us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香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喜迎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1月12日星期四。首先来关注国内外要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月15日至18日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将出席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并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奥委会。外交部近日表示，南海仲裁案裁决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问题，中方将继续致力于同直接有关国家通过谈判磋商和平解决南海有关争议。国际方面，北京时间周三1月11日上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芝加哥发表告别演讲，宣布8年的总统生涯结束，这也意味着距离特朗普上任仅剩不到10天的时间。10日下午，韩国东部海域发生两船相撞事故，3人获救4人失踪，失踪人员中包括一名中国籍船员。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试乘试驾活动火热开启，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详情咨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或致电0316-3725-888。 聆听经典老歌，如同翻开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如今岁月， 你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vedo così.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香雪的蒸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埋葬那些不快的过去，未来可以看不清的香气。我离开了你，丢掉你送给我的旧毛衣，没有行李，我一个人旅行，飞过层层的白云，到陌生的国度里。也许就可以把你忘记，让我再为你思念，独自狂欢庆祝，让孤单的舞步编织成华丽的演出，就把自己放逐在拒绝的地图，也不必去在乎是不是幸福归属。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这个整理我们刚听到的一个来自许慧欣的威尼斯迷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侧田的幸福止痛。 爱是爱，但你不在，我恨我站这黑土的舞台，似笑声还于沧海，我亦笑在笑，希望不再归来吧。已死的那人，我当年尚有赤心，为了幸福狂奔，为了幸福迷失了本心，未见梦想成真，无人夜里就让拳头剧震，得到上帝跌下指引，目前仍然被困，不要再下沉。我心相信救赎和我极近，痛就痛，为了生活，你做你，在你家室中要活。不要管，无事可管，有幻觉做我的另一半，生存吧，再生的废人，我不能令你变心。 再下沉，我想相信救赎和我极近。我不死，我要等医好我的吻。 妈妈，这是一个人呐、啊，最先学会的词汇，也是世界上最美妙的语言。世界上的语言成百上千，数量众多，但是妈妈一词的发音都极为的相似，这个不是巧合，是因为人学会的第一个音节就是妈妈。林志炫的 Miss 妈妈为她的妈妈而作，伤感的语气蕴藏着对妈妈浓烈的爱，听完之后格外的有感触。 你的那张结婚照片放在床头边，同样位置同样画面，伴我多少年，那种羞羞答答样满幸福的容颜，一曲深深浅浅岁月刻画的脸，我的未来一天一点逐渐在展现，你的明天一眼一寸无形的所见，是你默默付出让我拥有一切，是你让出青春换我一个永远，我可以放弃全世界，只求能够多爱你一天，就算心里我的爱永不变，我可以背起所有泪，只求看你快乐每一天，在飘雨的冬夜，在六月艳阳天。 术之美，修气质佳韵。住院室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住院室3159000。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人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我一个人跳舞，从清晨到日暮。我一个人跳舞，从清晨到日暮。思绪整夜反复，爱也思念。 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无法表达自己的情绪了，有太多话想说，但是往往到最后还是通通收了回来。所谓的成长，也许就是将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把情绪收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一个人学会坚强。来听到的歌是南拳妈妈演唱的《我们》。 风吹，风声轻吹，风铃在摇晃月，终于了解爱上谁，感觉一直来回。 夜里的水滴很冰，滴答 请将爱情停用你在里面的声音。 草原上的雨季爬满了你我心底长满回忆， 却深深存在。 品尝着这首歌，送给最爱的你，亲爱的你是我的眼，那潮汐温柔的覆盖你，喜欢下雨我终于要留恋月光与你。品尝着这首歌，送给最爱的你，亲爱的你是我的眼，那潮汐温柔覆盖银色下地，我终于拥有了你。 奋斗呢？奋斗就是每一天都很难，可一年比一年容易。不奋斗呢，就是每一天都很容易，可是一年比一年难。吃苦的人吃苦一辈子，不怕吃苦的人吃苦一辈子。所以拼着一切代价奔你的前程，拼一个春夏秋冬，赢一个无悔人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梁文音的《分手后不要做朋友》。 想给你手机的讯息，清空你专属的抽屉，如果可以的话，读下从来没认识过你，只剩下了你的空镜，何时不再触景伤情，雨滴和泪滴总是会混在一起。你爱我，为什么不算什么？反正我只不说有多难过。有你的我，没有你的我，往后日子都得过。不你就不能说，别告诉我，免得我又搞错，当作承诺。连接背后的战斗，谁甘心过？我不坚持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我不善良，不想看你牵他的手，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不必那么努力演洒脱 就算宇宙早就安排好这结果，你曾经牢牢地在我生命里捕捉，我要如何去假装我没有爱过。终于不必为你过心，终于多点爱给自己，好过不好过关系。为爱我，别想我，不算什么。反正我绝不说，有多难过。有你的我，没有你的我，往后日子都得过。你内疚，你难受，别告诉我。免得我又搞错，当作沉默。凝结背后的战斗，习惯性过。如果不要做朋友，我不善良，不想看你牵他的手，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不必那么努力也洒脱轻松。就算寂寞分手也不要做朋友，就算宇宙早就安排好这结果，你曾经牢牢地在我生命里附着，我要如何去假装我没有爱过。我太爱了，分手后做不了朋友，泪流干了还洗不掉那些温柔。不要蹉跎，不要留我，就让我安安静静走完以后。我忘不掉，我们曾不只是朋友，曾经一步思念总走不到尽头。你曾经紧紧地把我拥在你怀中，我要如何去假装你没有爱过。 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1月12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5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度，廊坊晴5度到-6度，首都北京晴5度到-4度，近邻天津晴5度到-3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廊坊三河都是双号可以通行，首都北京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三河市卫计局120急救指挥中心提醒您，电击伤现场急救，在受到电击之后，轻者感觉四肢麻木或者震颤，面色苍白，个别人会发生晕厥这样的情况，重者则是被击倒在地，发生心脏骤停，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容易导致死亡。电击引起的电烧伤大多数是3度烧伤，烧伤部位发白发黑，被电击之后还可能导致摔伤，从而发生骨折内出血。

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零三三，流金岁月，我是吴头。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说每天按时跑步，每天坚持读书，或者是每顿早餐都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是它标明了一种清洁性的自律，也表达着对生活的一种偏执。它有某种程度的强迫症，但是也因为如此，它使人的生命有了不同。如果还没有找到为之奋斗的目标的话，那么先从一个好习惯开始吧。来听到的是小柯的《心谣》。 天上明晃晃，地下水荡荡，高一脚低一脚，谁能踩在你心上？出门先看天，进门先看脸，睁一眼闭一眼，谁说以后没天堑？花开天是蓝，水流人自去，只可为忘所欲。一生兴亡悲中喜，花开天是水荡荡，高一脚低一脚，谁能踩在你心上？出门先看天，进门先看脸，睁一眼闭一眼，谁说以后没天堑？花开天是蓝，水荡荡，高一脚低一脚，谁能踩在你心上？ 如果你还记得多年前唱着红遍大街小巷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的那个马来西亚自然朴实快乐的阿牛陈庆祥的话呢，你们会发现啊，他呢在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之后呢，依然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这个就是他一直都在生活当中，而且是最平凡的，最真实的。来听到的是唱歌给你听。 哎呀，没说耳朵永远在张开，寻找一把动听的声音，哪里有欢喜，哪里就有悲伤，谁不害怕受伤，可谁又不渴望成长。每双眼睛永远在睁开，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他的直率难敌众口铄金，他的努力呢也曾经因为一场明星球员的球赛的失败而被磨灭，但是对于爱情奋不顾身的勇敢令人臣服。那英的1000万遍很感性的歌，他软软的懒懒的唱腔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在里面。 眼里的风放得吹过的窗口和沉默，就像你总是不能懂我因你执着的心，说的太多只是消耗，并不能改变什么，反正爱情的经过只是迟早的时候、啊、经过1000、1万遍经常活着地球，却不曾和谁一起经过一个春夏秋冬，飞越1000、1万遍陌生城市的轮廓，却从不曾看过有谁真能够为我停留。如果我和你即将面临千万次的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有时我看起来很冷淡，隐藏的最炙热的目光，因为我总是习惯笨拙的将来表达。有时我看起来很迷幻，隐藏了最纯真的模样。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1月12日，星期四。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数据，2016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涨幅比2015年扩大了0.6个百分点。住建部、财政部印发《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住房保障家庭户均租赁补贴面积不超过60平米。近日，关于熟人可重置支付宝密码的消息引爆网络，有网友爆料称，支付宝存在一个新的漏洞，陌生人有机会登录你的支付宝，熟人有100%的机会登录你的支付宝。支付宝回应称，问题已经解决。